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31集，一战既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当然不仅仅在欧洲，否则拿破仑战争就可以说是世界大战了。在亚洲和非洲，同盟国和协约国照样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特别是在中东、远东以及东非，这些地区的战斗完全暴露了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图。为了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岛屿，1914年8月底，新西兰远征军攻占了西萨摩亚。9月份，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新几内亚岛，同时澳大利亚海军清除了太平洋岛屿上的几处重要的德国无线电站。11月，日军攻占了德军占领的中国青岛。这样一来，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丧失殆尽。当时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大英帝国，凭借强大的海上优势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在远东地区很快占据了上风。到了1915年，为了彻底击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协约国把目光投向了亚洲。除了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最重要的亚洲战场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当然，协约国在这里发动进攻，不像远征达达尼尔有意要直捣黄龙，给土耳其致命一击。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在外界看来只是为了提高英国的士气，给土耳其一点颜色看看。由于目的不够纯粹，这场战役往往被人忽视了。波斯湾附近盛产石油，当时军舰、飞机、汽车已经广泛用于战争，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海湾地区的油田是英国的石油命脉。当英国与土耳其帝国拔刀相向的时候，为了有效保卫这些油田，英军认为有必要占领波斯湾附近的巴士拉地区，掌控着进出通道。1914年11月份，巴士拉被英军攻占。到了1915年春天，土耳其军队赶来增援，发动反击，被英军击退了。当时为了扩大战果，英军派了汤森德指挥的一个师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北推进，还有其他部队沿着幼发拉底河推进。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片两河冲击形成的平原，两条孕育了西亚文明的大河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交通要道。当时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交通状况十分的落后。占领两河流域就控制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英军一直向北推进，连败土耳其军队逼近了巴格达。 此时正是英军四处失利的时候。得知自家儿郎即将占领一个敌国控制下的大城市，全国呀就跟打了鸡血一般，非常的激动，迫切希望汤森德取得更大的胜利。于是命令汤森德继续向巴格达推进。但是好景不长，土耳其的援军到了，汤森德将军的部队被土耳其军队赶回了出发地。更没想到的是，1915年的12月8号，汤森德的部队居然在库特地区被土耳其军队围困了。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到1916年的4月，汤森德被迫开城投降。大英帝国的军人们向他们非常看不起的土耳其人投降。当然，汤德森的这次投降在英军的败仗史上其实不值得一提，英军打的败仗前后多了去了。汤森德的一个师在装备缺乏、运输不便的情况下深入敌人心脏地带，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还是打出了英国军人的威风。在汤森德的部队向土耳其人投降以后，英国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就有点绝望了。英国政府图谋此地的一腔热血被冷冰冰的事实浇了个透心凉。英国总参谋部认为增兵美索不达米亚会削弱西线战场的兵力，连英国政府都放任不管美索不达米亚了。没想到新任的英军司令摩德将军足智多谋，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把守势转为攻势，整编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恢复了交通线。于是英国政府重拾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信心，准备再次向巴格达进军。在两河流域的西面，1915年初，土耳其军队曾经进军埃及，但是被英国人打跑了。从此以后，英国就在埃及留下了一支大军。即便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前线急需增援的危急时刻，都没调动驻埃及的英军。整个1916年，驻埃及的英军几乎无所事事。这支部队有25万人，与之对峙的土耳其人只有几千人。土耳其人就煽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制造骚乱，让埃及出乱子。英国人一看，你土耳其人可以煽动阿拉伯人制造骚乱，给我玩阴的，那我也可以这么搞你。一个人玩多没劲啊，哎，不如一起玩阴的。于是呢，英国人开始想方设法拉拢阿拉伯的盟友。重点拉拢对象是被称为麦加的守护者的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侯赛因·伊本·阿里，他的两个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后来分别成为现代伊拉克和约旦的国王。那么英国人是怎样拉拢麦加守护者的呢？这里啊，离不开一战史上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劳伦斯上尉。这位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的英国人，据说呀，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满打满算折合1.65米，在白种人里，这个子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矮的。但是呢，见过他照片的人都说，蓝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为他增添了几分 刚毅的男子汉气概，再加上他面部表情镇定自若，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沉默寡言，更加令人觉得高深莫测。1888年，劳伦斯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年轻的时候啊，酷爱阅读历史书和中世纪伟大骑士的传记，对骑士精神和英雄事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成为他日后人生的终极目标。19岁的时候，劳伦斯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学习现代史。劳伦斯特别喜欢探查欧洲的古堡，他几乎走遍了英法两国的所有的古城堡。1909年6月，劳伦斯带着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毛瑟枪来到了中东，徒步考察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境内的众多十字军古堡遗迹。为了这次考察，他自学了阿拉伯语，沿着骑士传记中提到的地名兴致勃勃地转了一个大圈。在叙利亚的时候啊，他的照相机被偷走了，他还遭到当地人的抢劫，甚至被暴揍了一顿，差点被人打死。打他的人呢，以为他死了，才把他撇下。而万幸的是，他受的都是皮肉伤，他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他的这次考古之行被迫中断了。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呀，为了筹措回国的路费，他在贝鲁特码头上当了几天装煤工人，直到收到家里的汇款才得以回国。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劳伦斯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洗劫，但是呢，一直称赞阿拉伯人的热情好客。这次旅行显示出劳伦斯在体察和吸收阿拉伯文化方面的过人之处，他接受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吃他们的面包和奶酪，日出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欣赏太阳从沙漠中升起，用他们的大水罐洗手洗脚，在他们的村落间漫步，观察他们的风俗，并且呢，接受他们的盛情款待。劳伦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现在的生活习惯方方面面已经像一个阿拉伯人了，讲话常常不自觉地从英语变成了法语或者阿拉伯语，我再恢复成英国人的话，在生活上一定会碰到很大困难。考察归来的劳伦斯把在中东的考察记录、草图和照片都写进了毕业论文，以1等优异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1911年，他又以考古工作者的身份重返中东，参加由大英博物馆发起的在土耳其境内的考古活动。有一次，一名德国工程师下班之后用马鞭抽打了一名阿拉伯工人，劳伦斯非常的愤怒，跑过去威胁说，要当着全村人的面鞭打那个德国人，迫使他公开道歉。从劳伦斯跟德国工程师的冲突可以看出，劳伦斯一直对阿拉伯人有好感。一战爆发以后啊，因为劳伦斯会讲阿拉伯语，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呢，还了解土耳其帝国，所以被英国招入了军队，派到在开罗的陆军情报部阿拉伯局工作。在开罗期间，劳伦斯表现得十分的孤傲，看不起那帮外行的同事。作为一个中下级军官， 这种行为在等级森严的英国军队里是很放肆的，但是呢，他得到了上司的赏识。特别是常驻开罗的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觉得劳伦斯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是他对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民族及其首领的精辟分析，对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很有意义。这时候，昔日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日薄西山，除了编织地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被称为西亚病夫。1908年，土耳其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军官发动政变，建立了新政府。政治上主张西式的君主立宪，扶植穆罕默德五世，成为新苏丹。新苏丹最骄傲的事情就是20年内从来没看过报纸。为了重振土耳其帝国的雄风，青年土耳其党提倡泛突厥主义，解散了一切非土耳其人的政治组织，取消了阿拉伯代表在帝国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他们妄图由奥斯曼土耳其来统一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建立一个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从地中海延伸至太平洋的大突厥帝国。青年土耳其党的政策使在其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跟他迅速分道扬镳，叙利亚知识分子组成了青年阿拉伯协会，土耳其帝国其他阿拉伯省份的酋长和显贵则纷纷成立反抗土耳其的军事组织，准备用暴力推翻土耳其的统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种反抗在土耳其帝国南部的汉治地区最为活跃。汉治地区啊，它的实际统治者就是麦加的守护者侯赛因·伊本·阿里，今天呢是属于沙特阿拉伯的地方。他所在的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在麦加和汉治地区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侯赛因和土耳其人貌合神离，暗地里秘密活动，试图使汉治独立，并且呢统一阿拉伯地区，恢复大阿拉伯帝国。1916年6月5号，以哈希姆家族所在部落为核心的1500名阿拉伯战士在麦地那起义，宣布阿拉伯国家独立，并且很快收复了圣城麦加，赶走了土耳其驻汉治的总督。在那里，侯赛因向全世界穆斯林发布宣言，谴责土耳其迫害屠杀阿拉伯人，背叛伊斯兰教精神，宣布阿拉伯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己成为阿拉伯之王。收复麦加之后啊，阿拉伯军队攻占了许多城市，俘虏了很多土耳其人，起义部队也发展到70,000之众。但是由于阿拉伯军队缺乏给养、金钱和人力，起义指挥者也得不到任何情报，再加上他们没有受到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如同一帮乌合之众。以麦地那为基地的土耳其军队开始发动反击。这种情况之下，英国向汉治地区的阿拉伯人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劳伦斯就是顾问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从此他以阿拉伯的劳伦斯之名改变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劳伦斯到达阿拉伯地区之后，见到了哈希姆家族的核心成员，劳伦斯暗地里观察这几个人。侯赛因年老而野心勃勃，其长子阿里 诚信公正，但是呢，容易犹豫不决。次子阿卜杜拉，聪明过人，但是呢，缺乏雄才大略。幼子赛义德，缺乏热情，对阿拉伯起义过于冷漠。劳伦斯愿意接近阿拉伯人，理解他们争取独立的动机，也很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更了解阿拉伯地区的现状。当时阿拉伯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劳伦斯知道，单凭西方世界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理想，并不能驱使那些来自各个游牧部落的骑手英勇奋战。阿拉伯人对部落的效忠远远高过对虚幻的民族独立或者阿拉伯国家的追求。阿拉伯起义需要很现实的东西，那就是一位具有超强能力和无穷魅力的领袖。在劳伦斯看来，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只有三子费萨尔具备这种素质。那么费萨尔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下期为您讲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Yeah.